兄姊妹早晨， 好高兴咧，今日能够喺大家当中一同咧去分享神嘅说话。好，让我哋开始之前咧，我哋先低头去祈祷先吓。亲爱天父，感谢你让我哋咧能够喺一个安舒嘅环境里边咧去敬拜，因为呢个世界战火亦都越嚟越多，能够坐喺度好安定、好平安。冇任何嘅生命嘅威吓，要去敬拜你，都系一种嘅恩典。求真嘅圣灵都光照我哋，让你嘅说话打开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喺当中有智慧，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交上，奉主名求。咁，多谢主席为我哋所读嘅经文啦。咁同埋咧，都好欣赏咧，即系我哋有头先咧有个嘅。代祷的时间呢，就为到呢是世界呢去祈祷。我们是福音，就是对人一种的全人关怀呢都很重要。我都好多谢弟兄帮我斟了杯水。我其实我去不同的教会讲到呢，就没人问过我，佢有人会问我需不需要杯水，每次都有人问。但是呢，就我第一次听有个弟兄，个弟兄会跟我讲，不如我遲啲先擺上台，咁杯水可以比較熱啲。我覺得都係好體貼嘅，咪即係都好關懷，覺得都係都幾窩心。我諗福音就係咁咧，其實福音就係全人一個嘅關懷，可能好細緻嘅嘢，身心靈舍咧都關懷。咁今日咧，我同大家講段經文咧，大家一定唔會覺得陌生呢個故事嘅，或者話見到個題目嘅時候咧，你諗下。見到個題目都估到我會點講啦，亦都估到個結論會係點樣咁樣。咁當然呢個一定唔係一個陌生嘅故事啦。咁反而咧，我就想同大家睇下，其實呢個故事如果從人一個嘅整體嚟講，人咧其實咧係一個即係整全嘅一個嘅全有啦。佢有身心靈舍啊。頭先好開心啊，聽到講咧係會有呢個報道嘅話劇。咁究竟福音係乜嘢呢？福音正是将人带咗去上天堂，即系准备将即系绿卡俾佢啊？定系其实福音本身是一个好整全一个人的福音，有身体啦，有心理的需要啦，有灵魂需要，甚至其实佢会有群体的需要。咁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去睇呢一个女人。上次咧从四个角度，当佢遇到耶稣嘅时候咧，佢四方面咧，你发觉咧都得到医治嘅。或者讲少少源头，点解咧会会讲呢段经文呢？咁样样，因为喺过去嘅一年当中咧，我就做咗一样我以前成日都想做，但系咧就唔系真系有多，就结果咧就都冇做嘅。咁啊，今年开始做啦，就系咧喺网上咧去做一啲嘅默想祈祷会，就真系做默想，进入经文去默想，唔系讲到，亦都唔系解经，系真系进入经文去感受一下经文，特别一啲嘅故事人物。我每次基本上我都大部分时间我都系拣咗耶稣嘅生平，进入当事人嘅生命，去感受一下佢经历到啲乜嘢，又感受一下耶稣嘅心情。咁所以一个默想祈祷会咧，咁我逢星期日晚咁就七点半咧，我就同网上咧就做呢一个嘅默想祈祷会。我就拣一篇我觉得我真系最有感动嘅经文，于是咧就将佢变成一篇嘅讲道。咁结果咧，我就拣咗呢篇啦，因为我当时做默想嘅时候咧，我个内心咧其实好感动。咁我记得当时默想嘅时候，亦都好多人咧受呢个故事咧，即系感动得好紧要。咁我谂下不如我将呢个我好有感动经文变成一个讲道，咁就可以同咧大家去分享咁。咁所以呢边讲道咧个背后嘅故事咧系咁样样。好啦，我先睇下呢段嘅经文，一个血流嘅女人嘅全人医治。嗱，其实呢个故事咧有两段经文咧都有提到嘅。嗱，呢度讲嘅系马可福音啦。嗱，马可福音咧喺二十世纪之前咧就唔觉得咁重要嘅，因为如果大家当然一定会睇过福音书啦。在福音书里面你发觉马太讲的东西和马可福音讲的东西，基本上马可福音讲的东西绝大部分马太都已经有，所以通常我们看完马太福音就觉得我们已经知道马可福音了，接着去下一卷或者可以去看路加。 咁但系二十世纪考古学发现一样好重要，令到我哋咧去睇福音书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其实最重要嗰卷书可能系马可福音，因为原来马可福音嘅最早嘅抄本系比其他人嘅抄本更加早，咁以至到相信咧马可福音系最原本嘅福音书，而马太啦同路加咧应该都系根据马可福音而写成，又或者话咧系起码佢哋个基础咧。都是基于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 有最原本的抄本，最原本的稿件，第一本写成的应该是马可福音。好了，我就看这个故事了。马可福音有记载，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但他记载的重点是有些不同，他那种不同其实都是反映到马可想要着重点是讲什么。好了，我就先看整段经文呢那个的背景，那个背景。有时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比较重要，有时又不算是很重要。但我相信大部分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他们不觉得个背景那么重要的。但是实质上这段经文的背景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看个背景，你纯粹是看那个故事的话，其实或者如果你只是由第二十五節開始看的時候，其實你會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內容，是需要個背景是幫你明白個內容的。其實是什麼呢？就是說如果你看第23節開始看，個背景就是有一個人管會堂的，他呢就說呢他的女兒，他的小女兒呢就死了，那就邀請耶穌呢去醫治他的女兒。但你没想过其实这个背景呢对以下之后呢那个血流的女人呢那个理解是这么重要。首先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他有一个呢是管会堂的人，他的名叫做挨老，他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你见到呢这个人呢是管会堂的，你又见到他呢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真的这人其实都是很恳切来求耶稣，真是求耶稣。但其实这个人的背景呢都是有些不少东西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都写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来求耶稣。这个人呢是管会堂的人。究竟什么是管会堂的人呢？这样。你看资料呢，管会堂的人呢基本上他不算是一个圣职人员。但是呢他是一个管理会堂的人。他会保管会堂的建筑物，他甚至会督导整个崇拜是应该怎样去做。这里跟着他说他的小女儿，跟着你会见到到最后尾的时候，耶稣最后一句说话或者是跟这个女人说的时候，他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是讲的，如果英文翻译就是 daughter 女儿。而这里管会堂的人他是哪个的亲人有问题？又是他的女儿，但是多了一点。在马可福音呢就是说小女儿，在路加福音呢就是说是唯一的女儿，就是独女这样。但是原文用的字呢 daughter 的希列文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你就看到其实这件出现了一个对比。第一就是这个人都是有某程度应该有少少财力，而肯定一样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谁，每一个人都会认识他的女儿，有少少地位的，我是谁的女儿，有少少地位都被人家觉得是受尊重。好了，对比来今次我的女主角是谁？她是血流的人，都是被人鄙视的，因为会讲下根据律法他会出现的问题。一个鄙视的女儿，一个是未必是很有钱但是有少少权势都被人尊重的女儿，一个被尊重，一个被人看不起，被人甚至可能是歧视啊、唾骂，不当他以色列人。到耶稣最后尾用紧同一个字眼，其实耶稣大可以跟他说OK 啦，你好噶啦，你走得啦，走得啦，走得。我还掂佢，跟我好赶时间，你走啦，唔好阻住条路咁样样。 就可以打发咗佢走，反正佢都好咗，咁仲有啲咩做呢？但你留意咧，耶稣其实用一个说话讲咗好多好多内容。第一个字耶稣用就话：女儿啊 ，daughter， 几亲切啊，系咪？表面上已经系亲切啦，再一阵你理解，一阵会讲多少少，再理解一个背景，你就知道呢个世界冇人会叫佢女儿，因为根据以色列人嘅信念，血流嘅人系不洁。呢个人系应该唔俾佢进入人群，系应该行远啲。但系耶稣同佢讲：女儿啊，耶稣依家赶紧去嗰个系有地位嘅人，都系要帮一个女儿。喺耶稣眼中，两个人系对等，系相同。依家再讲多些少。所以我点话？点解呢段经文嗰个嘅处境咧，就系耶稣赶紧去救挨老个女儿。突然间咧，就你可以话咧，就杀咗个程咬金，有另一个人出现，系人人都唔想佢出现，要唾骂佢。跟住耶稣对待佢，同一阵间佢对待嗰个女儿系冇分别。啲人觉得非常之奇怪，非甚至咧觉得咧系好诧异。所以你点解我头先话呢段经文个背景咧、处境咧、个 context 系令到你更加能够欣赏咧，之后耶稣同呢一个血流嘅女人咧，嗰、那个接触同埋嗰个对话，同埋佢点样对佢，就更加凸显到耶稣嗰个对呢个女人嘅可贵嗰种怜悯嘅情。好啦，咁我解决咗咧呢一个嘅背景嘅问题啦，咁佢就赶紧路，咁咧就去救呢个咧系挨老嘅女儿。咁啊，头先讲过啦。耶稣的医治是很完全的，身、心、灵、舍。好，我们先看个身体。这里就讲到她是患了12年是血流的女人。第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就有好些的医生的手里面是受了许多的苦。你留意她形容很有趣的。佢咧就话咧，佢喺医生嘅手里边咧系受咗好多苦，而呢度所讲嘅患咗血流嘅女人，对于当时啲人嚟讲咧，系觉得系一个好不洁嘅人。利未记15:25-33，佢咧就话咧，呢啲患咗有血流嘅人咧，一般嚟讲咧，大家都要避开佢嘅，因为任何与血流嘅人咧去接触嘅时候咧，喺礼仪上咧。已经是犯了不洁这个的问题，如果根据利未，即是利未记第十五章，所以你见到他呢，他又应该行远一点，他不行远一点，你应该行远一点，免得你成为一个不洁的人，就是因为一个血流的人。所以这个人 是应该真的英文或真的要 keep a distance， 你真的行开一点。这个话有好些医生手里边受了许多苦。如果你睇路加福音咧，系比较轻描啲嘅形容啦。呢度系马可福音啦。路加福音咧，只系话咧，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一个咧系能够医好佢。啊，即系话咧，佢花咗多钱，但系咧就医唔好。啊，一切养生，但系呢度咧系更加严厉嘅讲得，即系更加惨嘅。有好些医生手里面受了很多苦，你医不好就还算了，是不是？还是因为医生的缘故，他受了很多苦，是不是？本来没那么苦，越医就越苦。跟着说，花尽了所有一切，一点都不见好，没有好到，不单止是这样，钱没有了，算了，不好算了。但是跟着说，病势反倒更中了，唉，点知仲衰，真系唔睇好个睇。啲医生就搞到佢冇咁严重，变得更加严重。嗱，你见到马可系好刻意讲到佢个病非常嘅严重，比马路加更加严重，甚至觉得呢啲医生咧就即系用广府话斋咧，真系大整蛊啦。你医唔好就算啦，你点解要令到佢更加差？你仲要攞晒佢啲钱 ？OK， 咁所以呢两人系好惨啊。然后跟住咧就话咧系啊。这个女人呢，但是呢，如果你根据这个的他拉木来讲呢， 他拉木咧，其實就係咧猶太人一啲嘅律法同埋遺傳一啲嘅法律嚟嘅。他拉叫他拉木。咁你記載咧就係呢一類病嘅人咧，係有佢用咩藥物醫啦，用咩方法醫咧，係真係有寫低嘅。所以睇嚟咧，佢可能唔係唯一一個人係有呢個問題，有呢個病，啲血喺不斷流咧係唔止嘅。OK， 耶穌俾佢嘅醫治係。结果他的血没有再流，耶稣在身体上面被他得着医治，那些医生医不好不自可拿了他的钱，令到他更加差，但他现在遇到的耶稣在身体上他的血就止了，他立刻变成一个没有病的人。福音是什么？福音真的可以当饭食，福音真的在身体上面是医治到这个女人，血就停止在流。福音在身体上很真实的医治。身心灵写作我讲了身体，心又怎样呢？即是心理上是怎样呢？我们看经文第25节，他患了12年的血流，跟住咧就去到第34节，耶稣就同佢讲：女儿啊，你个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你嘅灾病咧系痊愈了。头先讲过，耶稣面对佢嘅时候，耶稣见到佢好翻，本来已经完成，但耶稣要话：女儿啊 ，Vigata 希利文，女儿。已经洁净了，重新呢成为神的女儿，和艾鲁用的女儿的字眼呢是原文是完全一样。艾鲁那个是小女儿，或者呢是路加福音所形容呢就是唯一的女儿，平平安安回去就可以了。身体痊愈不一定会平安，大把人健健康康一点都不平安，身体痊愈仲可以平平安安，让佢觉得佢自己系神嘅女儿，平平安安可以翻屋企，心理上非常之好过，非常之好过。原本俾人拒绝嘅，依家去俾人珍惜，心里边系好开心。我自己喺大概教咗十年的神学之后呢，那十年都是全时教，我是教神学。教神学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就教三类的学生。第一类呢就是传统的全时教神学生。第二类呢就是一些平信徒。第三类呢我的学生其实都是牧师来的。我教这三类的学生。后来我就大家知道在前些日子的时候，社会比较动荡，也都我见到有很多家庭的问题，其实教会很多人家庭的问题。于是我自己就有个负担，怎可以帮助一些牧者更加好可以牧养他的教会，去处理会有的可能很多家庭问题，甚至是社会都出现很多问题。于是我就回去大学那里就走去读书。当时就已经是入伍的了，我差一年入伍，我就回去大学读书，我就走去读社工。我读了一个社工的硕士，因为我很觉得我怎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能够帮助到社会有需要的人，怎样帮助到会友，怎样帮助他家庭，怎样可以做一些好的辅导，怎样帮他知道社会政府有什么资源他可以用到。于是我就回去是大学里面就读社工。有一次实习的时候，我就做外展，我就跟一位的弟兄，他没有任何的神学训练，甚至他可能的教育背景是我可能中学都未必有咁样。咁佢咧就去做呢个外展嘅时候咧，咁就去到，即系如果大家喺香港嚟咧，咁香港有深水埗有条街叫钦州街，钦州街有条天桥，天桥咧下边咧系住着好多人咧系无家者， 你甚至咧搭建佢哋嘅，即係佢哋嘅房屋就喺條橋下邊，咁啊一間一間嘅房咁樣，咁甚至喺裏邊係有門推開咧，就即係用有房咁樣。咁嗰次咧就我跟嗰個嘅弟兄去啦，因為我要實習，咁我就跟嗰個弟兄去。咁我弟兄佢打開對門，咁我就咁啊裝下啦，咁啊見到一個老婦人坐咗喺張牀嗰度，坐張牀嗰度。跟住咧，佢就問咗佢一句説話。呢句説話咧，對我嚟講咧，係代表好多意思。其實已經好多年前，但係呢句説話我好記得。佢問佢第一句説話，我覺得呢一句説話代表咗好多好多嘅意思喺裏邊，而令我覺得好感動。佢問佢咩咧？記住一個老婦人，個樣子都好愁緒，咁再加埋佢本身係無家嘅。呢個弟兄第一句問佢嘅説話就係話。你丈夫仲有冇打你？你丈夫仲有冇打你？呢句说话话俾我听一样嘢，佢唔系第一日识呢个女人。第二就系佢唔系净问佢你信咗耶稣未啊？你做乜仲唔信耶稣啊？佢问佢你老公仲有冇打你？佢关心佢个人。他关心他心力的受创，心理上面的伤害，他关心他的内心的感受，身体的感受。你老公还有没有打你？我就完全当时我觉得很感动。他去关心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一個功能，我怎樣可以，即是可以交到帳，即是有多個人會得救這樣呢？即是他不是要關心，對他來說，救恩，擔心他心裡面的感受是怎樣，這個都是救恩。所以後來我都是即是繼續去跟這個弟兄去不同的學習，心理上得到人關心。我亦都咧去一啲嘅因為我都好希望能夠多啲關心社群。咁我亦都喺一啲嘅非基督教嘅輔導機構裏邊咧，我都係做輔導嘅工作。係咪有少少即係唔係幾好咧？就係我咧就都幾隱藏自己係一個基督徒。咁我都幾隱藏，甚至我係教神學，因為我同時間全時間教神學啦。全時間讀社工啦，半全時間咧係做寫作啦，咁樣咁亦都係講道啊，講即係講唔同嘅講座咁樣，同時間做緊好多樣嘢。呢間非基督教機構嘅即係純粹做輔導嘅非基督教機構。後來我每日翻去嘅時候咧，就由翻去第一分鐘，可能開頭唔使啦，因為啲人冇咁早到，但係由冇幾耐一個鐘頭之後。就會聽到一排的輔導室在右手邊，因為洗手間在最尾嗰個位置，就當我哋門最後生喺嗰度。咁一排咧就經過一排嘅輔導嘅房間，我每次咧就會聽到或者去經過每間房間咧都有人喺度哭泣嘅。後來我發現，即係記住呢個係一個非基督教機構嘅輔導。后来我发现原来有半数来的人，我半数的对象 ,OK, 我叫 client, 案主，半数都是基督徒。半数的基督徒。当时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教会里面听到的全部都是赞美啊感谢啊，就算你几人生几不幸都很多感谢与赞美。但我转了另一个环境的时候，其实这里有一半都是基督徒。但为什么我见不到他教会里面是哭号的，为什么教会不可以喊负面的情绪，为什么不可以表达出来，而教会只可以表达感恩。其实我们就算做基督徒都有很多心理的创伤，无论过去现在或者我们面对将来，我们都会觉得害怕。其实耶稣要带来的救恩在心理上都能够得着医治。这个人感受到，哇，原来他是上帝的女儿。一个这么多人都会围着要捧的人，这么多人想找他帮助，我是一个这么不洁的人， 原来我是女儿啊，系啊，你是上帝的女儿，系咪？几多安慰啊，系咪？睇到自己的重要性在耶稣的眼中，身体啦、心理上好得到医治。好啦，灵里边咧就更加清楚啦，灵性上边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咁佢就讲啦。我只摸他衣裳就必痊愈。有趣的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刚才讲过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完全一样，除了这句说话，路加是没有写到这个女人心里面想什么，马可就写了她在想什么，她说我只要摸到她的衣服我就会痊愈了。路加就摸到件衫的水就会痊愈，但是是没有说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马可就有记载了，路加说啊，这个女人想只要我摸到他件衫我就会得了痊愈。你看到他的信心多大，他不是哎呀不要理啦，还念都这么多年都没个医生医好了，哎看多个都不争在啦，这样就是搏一搏啦，咁样就即系后佢睇唔见咧，就捉住佢件衫摸一摸。如果好咪得咯，唔好咪算咯，咁样即系英文话斋 ，nothing to lose， 咁冇坏嘅咁样吓。啊，佢唔系咁谂嘅，佢话乜嘢？只要我摸佢件衣服，我一定会好得翻。即系佢系好相信耶稣嘅能力系好犀利。所以耶稣就同佢讲啦。耶稣除咗女儿之后，第二句耶稣讲嘅说话就话咧。你的信啊，救了你。耶稣这个救是身体上面的救，耶稣当然都是讲紧救恩，你已经得到这个的救恩了。他得到坚固，他所信的事和结果发生的事是完全一样，或者比他想象中是更加犀利。身心灵，他灵里面看到神真是一如他所相信的是这么犀利，神那种的权能医治是很犀利，他灵性上得到坚固。是啊，你刚才所心里面想一句说话，只要我摸一摸一定会好，就是这种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救了你了。所以他在灵里面、信仰里面、身心灵、灵性里面会非常得到帮助，比以前他从此以后的信心更加强，他所相信的神真是这么厉害，信心好得着帮助。好啊，咁啊，身心灵啦，咁跟住就社啦，社群，社群又点样呢？咁样样啊，呢度咧就啊，第五章第三十节，耶稣点样帮佢建立佢个社群？第三十节就这样写的，他就说耶稣是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就会问了。耶稣好心啦，这个女人够惨啦，为什么你要令到她这么尴尬？究竟哪个摸的衣裳？我的心就想了，耶稣其实你有这么多力量，分些少来用啊，都没有任何损害啦，对你做什么一定要这个人？你究竟是哪个帮我走出来？你会不会心里面觉得耶稣是一个很不近人情的人？医咗咪算咯，你有咩选择？你冇噶，做乜要搞到人要咁尴尬，要人企出嚟咧？耶稣已经呢个女人够惨噶啦，你唔好令佢再尴尬，仲要企出嚟。佢入嚟嘅时候，佢进入人群已经系偷偷地嘅，你做乜要即系整个光灯啊，俾个 spotlight 咧，仲要 spot 住佢？耶稣点解你咁残忍？唔知你有冇心里边咁样谂？但系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睇咧，你可能啱啱相反的结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如果根据头先讲，根据利未书的话， 呢个嘅女人唔应该再睇为一个以色列人，你系要赶佢出去，因为佢系不洁。OK， 所以呢啲嘅人，所有嘅人在场所有人已经冇再当呢一个女人咧系上帝嘅女儿。嗱，因为犹太人嘅信念咧。现在我们看到犹太人其实非常团结，犹太人的信念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什么上帝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God。 这个都形成为什么犹太人真的会很团结，一个国家一立国的时候，那些人就会回来了，哇，要打仗的时候那些人又会回来了，打飞机，即是他们是会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的团结是 很犀利，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没有人是上帝儿女，只有他们才是上帝儿女。所以这个女人根据利未书利未记所记载，这个人是不可以当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是不洁。Okay？ 所以他已经没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即他已经不是上帝的女儿，而其他人是，他不是。所以耶稣说边个摸件衫的时候，他就是刻意就叫了他出来给大家。好，大家看看先，这个女人怎样？耶稣跟他说女儿，意思就是说什么？以前你们觉得他不是你女儿，不是你们的一部分，因为他再不是上帝的儿女，但我今天告诉你，他是，起码他从此再是，他从此跟你们在场每一个的女儿，甚至是一阵间那个真的较为有地位那个小女儿，或者说那个独女，在上帝眼中是没有分别这个的女儿。不单止是这样，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你记住，就是耶稣这样说，因为耶稣已经将他摆在 spotlight 底下，已经是即每个人，耶稣要每个人听到注意到耶稣赞他的，哇，你的信心厉害，救了你。他的信心大到可以救到他，其实他是跟周围所有人说，大家看看，我这里还去挨到屋里面去医他的女儿，但这个摸一件衫就好，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大家来看东西而已嘛，是不是？耶稣门徒就可能觉得，哇，夫子好厉害，夫子又显个神迹了，就觉得很威严，其实耶稣门徒未必一定有信心，但耶稣说这个女人的信心大到可以救到她，医好她的病，以至她内心里面就可以产生有平安。所以耶稣是用另一句说话来讲，耶稣是讲紧，大家看看这个女人，你以前觉得她不是上帝的女儿，我现在告诉你，从此以后她是，甚至她要作你们的榜样，因为她的信心大到就是她会觉得她摸我件衫就可以得到痊愈。你们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很明显你们都没有，但是他有。所以耶稣作为一个身心灵社社群，耶稣一方面将他带入那个社群，你觉得是上帝儿女，你觉得你们是上帝儿女吗？他都是。那所以从此怎样？从此你们就应该一起咯，从此接纳他就是你的群体一部分咯，是吧？大家都是上帝儿女嘛，再加上他的信心是很犀利，耶稣是间接讲紧，大家真的要学校他这份这么大的信心，可以救到他自己身体的需要，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耶稣是刻意是帮这个女人要带她出来，成为大家要接纳她，还有她甚至是你们大家的榜样。OK，耶稣重新将这个女人带入整个社群的当中，令到她由一个极其不受欢迎的人，要退马要隔开的人，再次入回人群，甚至成为一种的榜样。群体是很重要，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大家都会听过他的理论，就是马斯洛，就是 Abraham Maslow。 他说人其实有五重的需要，第一重就是讲紧人咧，系都有一个身体上面嘅需要，即系你要食得饱啊，着得暖啊，即系冬天有暖气啊，即系夏天啊，甚至一定冷气咁，但系啲户外咪冷气咁样。咁你身体嘅需要，第一 第二咧系讲紧系需要有一种嘅安全感啊，安全感啊，所以我哋买咗好多现梳啊，咁样啊，即系你需要安全感，你需要好多朋友啊，你需要有 connection 啊，有人帮，有事嘅时候有人帮助到自己，咁你即系嗰啲安全啊，最紧要安全系咪？第三系乜嘢啊？第三个需要就系人系需要爱，或者话咧人系需要属于一个群体 ，a sense of belonging。人系需要一个群体，佢觉得佢属于一个群体。耶稣就系将呢个群体俾翻佢。人系需要乜嘢？第四个人咧系需要尊重。原本俾人唾骂，行远啲啦你。依家耶稣话 ：no， 佢个 faith 大过你，佢信心大过你，好得到尊重，尊重翻自己，亦都尊重翻人。有时有啲叫做咧系双重标签。人哋已经标签咗佢不洁，佢又接受埋人哋标签，佢真系不洁，咁佢双重标签紧自己。但系从此唔系，佢个尊严、佢个自尊心反翻晒嚟，甚至好有信心。其实耶稣医治紧呢个人，一重一重一重医治紧佢，属于个群体，自尊心翻晒嚟。我老师 Eugene Peterson， 我嘅有好差唔多有六七年嘅时间，咁我喺 Vision College 就读咗两个嘅 Master Degree， 即系一个硕士嘅课程。咁就好庆幸我当时收咗好多Eugene Peterson 咧嘅科目啦，咁甚至有一科系一对一嘅，即系 Guided Study 一对一。咁佢曾经讲说话，我都几印象深，都讲到群体。佢点样讲咧？佢话即是他英文这样讲，先讲他英文。他说 we are part of something before we are anything. We are part of something before we are anything. 即是我们呢是属于一个群体一部分，多于呢是我们是自己一个人。Okay? 我们之所以我们呢，其实更加重要是因为我们属于一个群体的一部分。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独立存在。另外一句说话都很有意思，都是讲到群体。他说 ,the only child is not the child of God.The only child is not the child of God. 他说如果你觉得是神的独子 ,sorry, 对不住，你不是神的儿子。神是没有独子的，神是有很多的儿子 ,children of God。神有很多的儿子。就是说群体在上帝眼中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他觉得他是上帝的民族，上帝的群体，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很骄傲于他们是属于一个上帝拣选的民族，属于一个群体。有一个故事，一个寓言故事来的，所以就未必需要就是逐个字去当它是真的，它纯粹是寓言故事。我很多很多年前，我估可能20年前听，但今天都很记得这个故事的意思。那个故事就是这样，当然不是一个基督教故事，所以就不需要太过字面去理解这个故事，但是它又很有意思。他说从前就有一个人，他今生做了很多错事，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信念里面，即是做错事人就落地狱这样。那么于是这个是他就他死了这样。那于是他就咁有啲人咧就帶到佢一個房間嗰度，咁佢諗住咧，我今生做咗好多錯事，我一定落地獄，即係就一定會俾火燒啊咁樣嚇，即係一定一冇好報咁樣。咁啊間房咧，但係間房好靚喎，即係有曬 sofa 啊，有曬冷氣啊，仲住有雪櫃喎。哇！唉，一陣間有排受苦啊，唔好講笑，即係嘆翻陣先，睇下電視啊，睇下雪櫃有咩食啊，即係瞓翻陣覺啊，咁樣即係享受一下先啦。因為即係可能永世咧就係咁樣樣，將會受苦嘅咁樣。咁咪瞓醒之後，跟住我，如果唔係，我真係好耐咯喎。即係點解都未帶我去落地獄嘅咧？咁樣樣，咁坐一下一日，坐一下兩日，坐一下一個禮拜，跟住佢有一個發現，佢有一個醒覺，原來佢已經喺地獄。当然基督教地獄就不是这样，即是不相信的人，耶稣的人 咁咪去地獄咯，咁樣嚇，即係永刑啦，咁或者與上帝隔絕。但係地獄就算基督教裏邊咧，都有隔絕嘅意思。咁但係當然咧，即係你唔信耶穌嘅人就去落地獄啦，咁樣。咁所以需要得永生啦。咁所以唔需要太過理呢個故事，即係所謂個地獄觀念。但係佢講到完全被隔離嗰種恐怖，你永遠係被隔離。耶穌將呢個女人，佢一路都俾人隔離緊，隔離咗十二年。佢重新翻翻去個群體，你諗下佢會覺得幾開心，係咪？我有一次去我有一次去一個嘅又係做外展啦。咁都係同一班基督徒去。咁就遇到一個，其實香港無家嘅人咧，100% 裏邊咧，其實得10% 咧係女人嚟。咁啊，嗰次就遇到一個女人，咁佢咧就喺天橋底有張好大嘅牀褥咧，喺中間瞓覺。OK， 咁就後來即係我哋又去嘗試去。即係歐會即外展去接觸佢啦，咁樣樣咁都係基督徒嘅外展嚟嘅咁樣。咁就佢就提到咧，就其實佢有家庭，佢有兩個仔女，都係年輕嘅。跟住咧仲發現咧，佢睇個醫生，醫生發現咧，其實佢有 cancer， 即係其實佢有癌病啊。其實係要快啲做手術。咁啊，於是一班基督徒聽完佢故事之後咧，就圍住佢。咁然後跟住咧就喺度為佢祈禱咁樣樣，都祈咗幾耐，印象中可能祈咗成15分鐘，即係我都好欣賞嗰啲都係弟兄啦，即係我都好欣賞啲弟兄咧，係好多時佢都係啲過來人，好懇切得去為佢祈禱、祈禱、祈禱再祈禱。咁就因為我當自己學嘢啦，咁所以我就冇出聲咁樣樣嚇，咁我就聽佢哋祈禱。好啦，咁啊祈完啦。咁當時喺祈禱裏邊咧，就冇包括到佢嘅女兒啦，亦都冇包括佢患病啊，只係祈禱佢希望佢個靈魂得咗拯救啊，願意信耶穌啊。咁其實都環繞就呢啲嘢嘅啫，即係同佢個病啊，佢嗰家庭全部都冇提。咁啊，祈完啦，咁啊，祈完之後咧就咁祈完點咧？哦，祈完走得啦，因為即係已經做完啦，佢哋嗰個外展已經做完，基督徒外展做完啦咁樣。咁我心里边咧就系的确有啲戚戚然啊，系喺嗰个黑里边，再加埋因为即系我自己本身有社工嘅训练，咁我知道其实我哋咪应该鼓励佢可以翻翻屋企，或者快啲鼓励佢，你系咪真系要快啲做手术咧？奇怪，但系冇人讲过呢样嘢，亦都冇奇呢样嘢嘅。咁我心里边咧有啲戚戚然，跟住我再谂翻，究竟咩叫救恩咧？其实。即救恩救到佢得翻个灵魂，心理安慰佢，冇人安慰佢，佢个仔女冇人讲，佢个病冇人理，咁就系想佢上天堂。咁当然咧，之后我会做翻 checklist 啊，交下功课啊，其实某上可能呢个数字游戏咁样。但系你见到耶稣点啊？哦，耶稣唔系呢回事，身体即刻冇血流。心理上做翻上帝嘅女儿，系咪好荣耀，得着医治，竟然有人会叫自己嘅女儿，唔系叫佢病人，甚至可以唔理佢，你好翻，你走得啦，即系我阻唔好阻我，我讲紧佢又行大神迹啦，啲巴闭嘢又嚟要 ，no 女儿心理灵里边佢已经有信心，再加添啲神真系俾佢谂嘅一样应佢咁犀利。甚至仲犀利，社群点啊？带佢出嚟，唔系要让佢尴尬。大家睇下，佢再系你哋一部分，同埋佢系大家嘅榜。耶稣系身心灵蛇，全人医治咗呢个女人。从今以后，佢完全系另一个人，甚至喺个社群里边，佢都系另一个人，系咪？所以我呢度见到系跟住耶稣去医癌路。如果你繼續故事發展，你知道去到的時候，其實個女死咗，跟住其他佢屋企人，包括個媽咪同埋其他嘅仆人，就話喺度笑耶穌，嘿，佢未死，瞓著咗。其他人就話，喺度嬉笑，耶穌你真係即係用我哋説話就話，係耶穌你真係搞笑啊！即係你講嘢咩？耶穌佢都死咗啦咁。其實如果對比翻呢個女人咧，其實好大對比嘅， 其实都是他都有份叫耶稣嚟，但他已经死了，他在嘲笑耶稣。这个人是摸一下都会好，是不是？多大对比，是不是？什么是福音？福音是身心灵舍全人的医治，耶稣是拥抱着这个人的全个人，而不是只是要他上到天堂，就不简单。好，那么所以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默想的时候，我内心很感动，即特别很多人提到就说，原来耶稣叫他做女儿，很多人会因为这样觉得很感动。现在再看远比这件事更加多，很完整地耶稣拥抱他整个的生命，帮他拥抱回 群体，群体都拥抱回他。是是，所以我学习究竟是什么福音啊？福音根本就是一个全人的福音，非常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见到。好，让我们一起来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福音是一个整个人的福音。神，你不是只是救了我们的灵魂，你拯救我们的身体，你拯救了我们那种心灵上面那种伤害的创伤，灵性上你加添了我们的信心，你都为我们建立了群体，让我有我们的教会，有我们的小组，有我们的社区，也都让我们所宣讲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宣讲一个整全的福音，因为耶稣就将整全的福音带给我们每一个。感谢你，赞美你，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这个血流的女人的生命，一种全人身心灵舍的一种改变的建立。多谢主的恩典，留下你的说话，祷告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Thank you.